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生活之中玩笑多，有些玩笑可不妥，随口随手以敷衍构成契约，改不得。各位看官，这个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大宋朝啊也有自己的王法条律，一些大的刑法咱们细乎是都明白的，那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什么的，这都知道，可是有一些个民法呀，咱们好像就不那么清楚了。你也许在平常的日子里头不经意的一些个言语，可能就触犯到了法律。怎么着，您不信吗？接下来咱们就给您举几个小故事，看看您是不是也跟故事里的人一样，不经意间就触犯了法律。 哎呀，这个西湖的景色太好了。 西湖美景，三月天嘞，老公。 这都六月，就别唱三月天了。 六月天嘞，六月那个什么六什么什么九头，哎，那怎么唱的来着？ 春打六九头。 哎呀，老公真的是有才华，怎么不是你上春晚呢？ 这没找我呀。 哎，真是没事，明年上啊，咱别着急。哎呦， 能逛逛多好啊！ 是啊，你都许诺我，这承诺了多少年了，终于带人家来了。 今儿不就来了吗？ 啊，你别忘了，你答应了要给我买那个西湖的连环画，还有那个书签儿，还有那个就是把那个柳枝儿放在那个书里头压成的那种书签儿。 那一会儿你自己摘一个压书里不就完了吗？ 那不一样，你压的和我压的，你压和我压的能一样吗？ 这样啊，咱买去行不行？咱买去好吧？ 行，买就买。 哎哎哎， 嗯，你反正就是带了好多钱呢。 不是不是，等会儿，嗯，我那包哪儿去了？ 啥包啊？ 就我背那大脸。 你背了吗？ 背了。 你出门的时候带了吗？ 就长跟搭领火烧那搭领包哪儿去了？ 火烧呢？ 没火烧啊，包没了。我那包里有30多两银子呢。 包没了？ 不是，你别嚷。 你怎么把包弄没有了？ 是包没了呀。 刚才银子不都在里头？你不是要给我买东西的吗？ 我也纳闷，我放哪儿了呀？是不是跟他落西湖边上了？ 你怎么能落西湖边上呢？会不会被人偷了呀？ 你别着急，别着急。 这三十多两。 两银子没了，我能不着急吗？这十年才挣这30多两。 不是你光嚷也没有用嘛。 那我不嚷嚷，我能干嘛呀？ 你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我想不出办法呀，所以我才嚷嚷啊。 有办法，这样咱弄一寻物启事，咱跟这等多好。 寻物启事，你等寻物启事，能给你送回来吗？里头30多两呢。 咱给写一酬金，咱给这2两银子，不就完了吗？ 2两，这一年才挣不出2两来。 哦、你没明白 啊？ 你过来，过来。 是吧？哦， 明白了吧？ 行行行，明白了明白， 对不对啊？这咱贴出去，咱挡着就完了。 是是是是， 对不对？ 嗯，老公， 咱得跟这等，一会儿准来人。 我也觉着。 哎，谁看见给我送来哟？送来吧， 回来吧， 回来哟！ 忘记天涯的大人， 寻物启事， 快快来不？ 快点回来哟！ 赶紧捡包吧。 回来吧，多。 哎，这位你好 啊，好，您来了。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摸合摸合，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脸红什么？ 这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了。 怎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看来是你， 你俩能说点正事儿吗？ 不是，咱这不写着呢吗？上面来了是先对暗号吗？ 这不是对完了吗？ 没错，是我呀。 你不是说吗？你说有酬金啊？ 嗨， 酬金2两。 我这寻物启事闹着玩呢。 这也行啊。 这么一写不给钱。 是啊， 对不对？您捡着东西的本来就应该物归原主，对吧？ 没错， 我不发这寻物启事，您还能不还我呀？ 对呀，那你这道德败坏， 是不是啊？ 可不嘛，就是好意思要钱。 等会儿， 我不都谢谢你了吗？ 等会儿， 干嘛呀？ 就是说你丢了东西，写了个寻物启事，上边说有酬金2两，这事儿嘛就是开玩笑， 对 吧？ 对呀，逗你玩儿， 你给不给？ 不给。 你给不给？ 不给。 你要不给， 咱们 我就去衙门告你。 哎呀妈呀！ 各位看官，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临安府还管捡东西的事情吗？这法律能判谁对呀？听着新鲜吧？结果更新鲜，衙门最后盘下来张乔二给人家2两银子，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法律规定，悬赏广告也是一种邀约合同，那只要有一人完成指定行为就构成承诺，双方合同成立，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那么广告人呢就负有按照广告内容支付酬金的义务，因此呢刘小乙有权要求张小甲支付20000块的报酬。看来啊，这悬赏广告也不是随便张贴的，不光是广告，就是讨价还价也不能够随便承诺。怎么着您还不信呢？接下来您听听这个故事不？ 买单香闻下金银喽，还买绿丝粉喽，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接着黄瓜加冬瓜，买大黑芥，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儿嘞，香椿了蒜嘞，好韭菜，快买吧，我们这什么都有。什么都会要啊。 老公您这卖的到底咱卖的到底是啥呀？ 杂货店嘛。 哦，咱卖的是杂货呀。 这叫超市啊。 卖了这么多年我还一直都没搞清楚。 什么都有啊。 啊， 对不对啊？ 你能再唱一遍吗？ 你累死我呀。这样。 那算了。 我随便要，我万一有合适的不就过来买了吗？ 啊， 哎，别说啊，刚才这转了一大圈的，就这家买东西的这还吆喝什么啊。 嗯， 哎，老板您。 不是 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呀 ， 欢迎啊！ 欢！ 卖东西呢？ 是。 对呀、啊， 这件袍子多少钱呀、啊？ 这就是200。 200？ 嗯， 100卖不？ 卖了！拿走，交钱！ 哦，卖了！ 拿走，卖了！ 不买了！ 哎，怎么能不买呢？ 你看啊，我问你这件衣裳多少钱？ 200啊。 你说200，我说100卖不、嗯、你都没想就同意卖了。 对啊， 你这里头有猫腻啊。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这肯定不对呀、啊！所以你这里头有毛病，我不买了。 不是您不明白， 我说你这个人， 什么？我这人随和，我应了你还不行吗？ 啊、你不知道我老公随和呀？你这人怎么能这样？ 对对、 啊？你这思想怎么那么肮脏啊？ 行行行，你不买，走走走，赶紧走啊！你就是贪财。 哎，别，什么也不买，都讲好价了，哪有这种规矩啊？讲好价的哪能说不买就不买啊？ 哎， 你都 说 好了， 谁说的？谁说我必须得买啊？啊、 你都说你要了， 对呀、 啊， 你要不要的话，那你干嘛谈价去呀、 啊？你别砍价啊！ 你砍价干嘛呀？ 我哎，我刚才砍价的时候，我是刚才要买，我砍完价了，我觉得这东西不好，我不想买了，不成吗？ 你当然不成。你刚刚为什么不说这东西不好呢？你干嘛先砍价？你先砍多少好呀？ 我为什么非得先说呀？我就现在看这东西有问题，不买了。 行行，别跟 他 瞎说，咱们赶紧买，走，咱们衙门见。 干嘛要上衙门啊？ 走啊！ 怕你不成？走啊！ 列位，就为这么点小事说，这三位可又来了衙门，值当的吗？可是啊，咱们的话还得说回来，这件事要真较真啊，到底谁对谁错，谁犯法呢？不一定，你肯定想不到这儿啊。这回啊，他是买衣服的刘小乙犯法了。那买衣服的喊价，法律上叫要约邀请。那么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呢，张小甲夫妇喊价格，这是一种要约邀请。刘小乙第一还价是承诺，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成交，此时此刻这个合同啊已经是达成了。那么如果说刘小乙不愿意买了，他就构成了违约。所以说啊，您在市场上别轻易讨价还价，要是真较起真来，您还真的就不占理，岂止不占理，还犯了法了呢。不过呀，话说回来，一般陌生的这个买卖关系啊算人犯法，认识的熟人之间、朋友之间会不会也算犯法呢？哎，您接下来听这个故事就明白了。张小甲， 哎，这不小牛吗？ 可不是我吗？ 是啊。 嘿嘿，你这干嘛去？ 我溜达溜达去啊。 到这儿，故意街，你也买衣服？ 故意街啊，买故意 啊。 是。 你知道什么叫故意吗？ 故意就是那旧衣裳吗？ 哎，对，二手衣服 啊， 特意这条街都是卖故意的。我说我瞧瞧来， 我也看看，说这地儿便宜是吧？ 是吗？ 啊， 这个啊，咱看看去， 看看去吧。 啊， 这个我怎么听说你搬家了？ 啊，对啊， 那我祝贺你吧， 每天上 家 玩呢呀。 行啊，行啊，没问题啊， 可以， 哎， 没问题。 那要不然就今儿吧， 现在就去。 走啊， 那甭逛了。 就咱二位，你看怎么样？ 回家吃去。 走， 喝点酒， 喝点， 吃点菜。 哎呦， 走， 好久没有了。哎，我说你家这真不错啊， 是吧？ 哎呦呵，好家伙，你瞧瞧这个房子，这院子，啊，真棒啊。喝点啊， 喝点， 来干杯，祝福你兄弟啊。哎，我说小贾 啊， 我看你这家上，你家这墙上挂着这一幅，这是什么？这水墨丹青。 对， 好家伙， 水墨画。 哦，你挂这个真雅致 啊！你不是这幅，看这幅啊！ 啊，这幅是 这幅好啊！ 这是 看这幅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幅是这个多好？ 什么就多好？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 画的是美人吧？跟张飞似的， 我都买了 啊！ 我就不错了。 但这确实真漂亮， 对对 真漂亮，真好看。 你要喜欢我卖你 啊？ 卖给你？ 真能吗？你不能，你这哪能夺人所爱呢？ 那很说明你喜欢这画。有眼力看得上， 是我 一般人来没人夸过 啊， 没人觉得画好看，知道吧？ 那你要不您说你， 就你觉得美人好看，那跟张飞似的。 是，我就喜欢这样， 这样 那么样的粗犷。 你给十块钱拿走， 十万块钱， 哎，多少？ 不是您说多少？ 我说十块，你给十万。 我说你给十万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诚心卖我呀。 十贯啊，对呀， 这画就卖我了， 行不行？ 真的吗？哎呦，我说兄弟，咱这酒可不白喝。 拿走。 是，那这么着。我今儿我给你十贯，他不老少。这么过几天我把钱给你， 没问题，咱这关系可以啊。 没问题，那咱接着喝，那谢谢你兄弟啊。 没问题，喝。 来， 喝， 干。 咱做饭去，媳妇儿。 哎，做什么饭呀？做什么饭？ 就大中午的。 我没心情做饭。 怎么了？ 那小牛 啊， 拿咱家画拿那么多天了，他那钱拿来了吗？ 不能。这是没拿来，他迟早得给我，对不对？ 我觉得他不会不认账啊。 不可能，我们这关系不可能不认账啊，对不对？ 哎呦，我觉得你们那关系也不好说。 再等等， 我们这种酒肉朋友特别不好说。 我们这老见面。 老见面。 那天遛弯就碰见他带进家来的。 他提这事儿了吗？ 他保不齐哪天就送来了，这不能催人家。 真的假的呀？ 是不是？一会儿估计就来。 对吧？咱就跟着您做饭去，我饿着呢，是不是？保不齐小妞就该进门了，是吧？ 哎呦，这个小贾， 你说着说着就来了， 那我做饭去了啊！ 哎，去。 这是这样啊，你忙着呢。 啊，没事儿， 没事啊， 等你呢。 不是这。等我，等我还话呢吧。这个，给您。 不是。 那天，我呀，我觉得这幅画还是放在您家这个墙上好。 不对。 另外，我觉得他可能是喝多了之后，他灯下观美人越，这越看越精神。你拿太阳地儿， 你就拿走嘛。 拿太阳地儿一看，这太。我不太喜欢他了， 我这不像话啊！那天可都说好了，你不能反悔啊！ 不，你看咱是哥们儿，说着玩呢，你 那不行， 你还能跟我认真吗？ 说好了就必须得算的，对不对啊？ 不是，那这 是不是不行？你要是你走不了， 别 必须得把这 咱们俩 这 么好， 这说好的事儿怎么能反悔呢？你看我刚说什么来着？ 不是，我说你们夫妻俩这是跟我玩笑呢？ 不是玩笑 啊！ 今儿我都没喝，咱有什么说什么。 对呀， 那我这怎么着不要还不成？ 不成， 钱给他卖啊！ 必须买。 不是没 你， 你 当时要没说也就算了。 是他不喝酒了吗？酒后他那话还能信呢？ 你要再这么张扬，咱上衙门。 对，上 衙门。这没意思，这何苦来？咱这些年朋友，兄弟，咱 别废话了，走。 哎，我说你们这没劲，那走吧。我天，列位。这张小甲夫妇真是杠头啊，为了这点鸡毛蒜皮事儿，几次三番要进衙门，要不然他们怎么对日常生活这点事儿还不太明白呢，对不对？这回又是谁得了理了呢？哎，您猜对了，还真是张小甲夫妇。小牛不服啊，衙门贾事业给他叫到一旁，告诉他，他和张小甲的承诺法律上叫口头合同，多用于口头标的，数额不大，及时结清的这种交易场合啊，是为了参与交易的合同当事人提供了便利，那么提高了交易活动的效率，节约了交易的成本。但是啊，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呢，和口头合同不太适合用于这个合同标的数额较大、内容复杂的合同。那么上述情形当中呢，这张小甲和小牛之间订立的口头合同标的数额呀，还真不大，内容也很简单。那么这份合同经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因此具有了法律的效力，小牛应当向张小甲支付10贯钱，可是这个朋友恐怕当不成了。正所谓法律条文，生活中很多人都弄不清，言谈行动多考虑，是法盲可别头发懵。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